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今天本市天气晴到多云，扩散条件比较好，气温回升，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俱佳。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3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80%。总的来看，今天空气清新，能见度不错，是一个为交通出行。我们代表预报编辑焦林，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Dance with the guy who gives you the eye, let him hold you tight. You can smile every smile for the man who held your hand beneath the pale moonlight. But don't forget who's taking you home and in whose arms you're gonna be. So darling, save the last dance for me. 怎么样？ 非常的好听呢。 这个歌手啊，就是有点这个微微发福的 Mac Bubbly， 他的歌曲啊，就特别适合在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大省去听一听、看一看。 是的，这个大区。 哎，大区点唱浓香酱香型。今天呢是2018年的4月24号11:33，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对，如果是把他邀请在现场哈，他 现场演奏是吗？ 估计来不了 啊，估计是咱们请不动啊。 对，但是可以通过广播听到他的声音。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地方呢，其实也是离我们已不算近的一个地方啊。提到这个国家呢，很多人自己的一些标识关键词，比如说有枫叶，比如说有冰球啊，各种的、 对，还有这个名山大川，各种国家公园， 没错。今天我们带着两位，我们一位是新朋友，一位是老朋友哈、老朋友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穿这个帽衫好看、 是吧？ 对， 特别潮是不是？ 对， 特别潮，大家都已经快辨识出他的声音了， 是不是？ 对，来自明晨出发的超级领队经理李莹，欢迎我们的莹。 没有经理， 没有经理啊， 资深领队， 资深领队，好的。 你看他这个。 个帽衫就是一个节目曾经的一个标识，我们的生活的一个七天就另外一个七天 week 对不对？ 是的， 第二位 都是以周为单位的。 第二位是来自于魁北克省旅游局的这个知识、颜值、睿智的担当了。 是的，我们的这个旅游局的代表。 是的， 傅悦。 欢迎， 哈喽，大家好，我是傅悦。 哇、哎、哦、 wow, 真的是很有那种激情，对不对 ？Tempo 节奏感很好的， 很棒很棒。 把话筒关了吧。今天我们要介绍魁北克省很大的一个地方哈，是以自驾为主吗？傅悦啊， 自驾是我们的主要旅游特色之一。 啊、 我们一共是有14大旅游体验， 14个旅游体验， 对，自驾是其中之一。 哦、啊，那14大，比如说要分排，有没有排名？比如说前 top three 有吗？ 有的。 啊，比如说， 因为就是我们是针对中国游客喜欢的这个体验类型， 啊、 主要推的是其中6个。首先呢，动感城市，美食，节庆，户外运动，休闲度假，还有圣劳伦斯河， 挺准， 对对， 前5个都没有问题。 对， 圣劳伦斯河是什么具体的项目？ 圣劳伦斯河呢，首先我们这6大里边，您可以听出来，尤其是圣劳伦斯河这种稍微有点抽象，是吧？ 对， 就是、 对， 可能不知道怎么，但是呢，就是它是一个贯穿所有体验类型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因为整个魁北克省，大家可以知道它是加拿大最大的省份，因为它北边就是北冰洋，然后东部是北大西洋，南部又是美国，然后西部又是安大略。所以它是 好清晰啊， 它是地貌很辽阔的一个地方， 是的， 但是就是不管它是有什么河流啊、山川呀、圣劳伦斯河都是贯穿魁北克省由东至西、由北至南的一条最重要的河流， 母亲河。 我 的天哪，对，母亲河，对，您说的特别标准，对，所以呢，在这个河上，不管是您沿着河自驾，还是在河上坐游轮，然后还是任何的这个美食体验、节庆体验，都是离不开这条河的。包括我们当地的居民，几乎所有的城市文明都是发源自圣劳伦斯河。对，这也是为什么它是体验之一。 啊，真好，这条河流。 对，这条河流 都有它的影子，对不对？白天、中午、晚上， 是 吧？凌晨都有它的影子。 没有我的时候。 是的，那个 全天候全域旅游。 对，我们期待的圣劳伦斯河在10分钟的资讯之后，换专起这趟美丽的行程哈。 好的。 那个我们的傅悦和我们的燕儿稍事休息10分钟啊。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来关注第一条新鲜资讯，关于4只大潘达子大熊猫啊， 大潘达子 啊，大熊猫将做客蜀南的竹海景区。熊猫做客竹海景区是去吃吗？啊，你竹海吗？对吧？ 对啊，竹海。这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四川省宜宾市政府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20日签订协议，合作开展大熊猫保护工作。今后川南城市宜宾将成为圈养大熊猫野化培训放归基地之一。 了解了。 同时，4只大熊猫也将前往蜀南竹海景区做客2年， 就吃吃住一住，体验一下，对不 对？ 对， 吃吃吃，没有买买买啊，住住住。 刚说的蜀南竹海中华大熊猫院呢，选址国家4A级的景区蜀南竹海。这个景区幅员面积达到120平方公里，核心景区44平方公里，13万亩翠竹。 哎呀妈，翠竹 覆盖了27条峻岭，500多座峰峦。我看过竹子的生长，十分的迅速。很快很快就生长。 是的，你看那个竹笋，这为什么会有 雨后春 笋这个说法？ 对， 就是因为它长得很快， 非常快啊！ 对，拔地而起。 对，蚯蚓都跟它们让步。 是，破土而起。 对，破土而起，一发不可收拾。 是的，目前呢，景区所在的长宁县正在加快推进大熊猫观赏馆、大熊猫公众教育展示馆等大熊猫元素项目建设，涉及项目的可研、选址论证、风景区影响评价、总体规划设计、环评报告、水土保持方案、地质灾害评价等编制成果已经成型，将力争在6月启动建设。 我们期待这4只大熊猫在这个竹海当中呢，体会到这个叫什么仙一样的生活，对吧？ 对，我跟你说，他们就是作为首批这个形象代言人， 吃喝 形象代言猫， 对对对， 是就是熊猫中的 F4 吗？ P4。 好，第二条来自故宫博物院的事情啊。我觉得故宫博物院呢做了一系列有意义的事情，这是我们女主播道道喜欢去的地方。 是的，我特别特别喜欢故宫，我真的是特别的喜欢。 不妨这个五一假期去看一看。 好，找我的姐去。 五一这怎么回事啊？国色天香的牡丹花在珍贵的器物、书画、织绣等文物上出现，会呈现什么样的姿态？大家想象一下。 近期前往洛阳的游客可到洛阳博物馆一睹究竟，欣赏108件套来自故宫博物院的牡丹题材文物。 洛阳， 这是在洛阳的展出。 是的，是的。 是，据悉呢，此次牡丹题材文物特展的展区分为7个单元，前3个单元是器物类，4、5、6单元为书画类，最后1个单元是织物类。那此次展出的文物既有明永乐时期的伺候这个替红折枝牡丹文盘，也有乾隆皇帝亲笔绘画的并蒂牡丹图，国家一级文物葱绿色缠枝牡丹文章段也在此次的特展当中亮相。 很珍贵， 很珍贵。我跟你说，就这个刺绣那绝对是重工打造。 哎，很多这个服饰上， 对， 如果加上刺绣的图案的话，它价格就会上去，对不对？ 因为它这真的是属于重工，因为是手工和那个织物，它要达到那个级别才可以。 就是我们到了一些这个织物的厂房，凌晨3点出来起来该织物了啊、哦！好，很辛苦的，在灯下工作， 对，而且你那个织的，它是就是分为几段几段， 是的， 然后不能有线头，什么都不能有，对， 人工最贵了啊。 对， 据介绍，本次展览将持续到7月9号，游客可持身份证至洛阳博物馆免费参观，所以带好身份证很重要。 是 四月洛阳的博物馆呢全月正常开馆，取消周一闭馆的惯例，开放时间为每天9点到17点，从5月份开始恢复周一闭馆的惯例，各位一定要注意了。 哎，那如果要是说趁着4月就这几天再去洛阳看一看，是不是 还有牡丹花啊、哦？ 是的， 迎接大家啊、哦，微笑的迎接。 是 第三条有叫离岛免税政策哈、我们也是听过哈，实施了整整7周年了，7年也是非常长的一段日子了哈。 是的。 累计了销售额超过了375亿元。 哇，这真的是非常厉害的数字，当然就是名声大振的海南岛。 海南岛怎么了呢？ 记者从海口海关获悉，海南离岛免税政策实施7年来，销售金额达到了375.9亿元人民币。 哎呀，这个 这绝对是一个大的数字啊！ 这个政策自2011年4月20号正式落地，至2018年4月20号已经7周年。在此期间，相关政策先后经过4次的推翻再修整啊，分别。对政策惠及人的年龄、离岛免税品牌的品种、免税购物的限额、购物次数的限制、销售方式等进行完善，进一步释放了政策的红利。 对， 很多朋友对红利这个词非常的敏感了。 是的，我跟你说，这个政策红利如果要是说释放出来一点点，大家都会真的是切身能够得到实惠的 惠及、 对。那到了2018年4月19日，海关共监管三亚、海口2家免税店销售离岛免税品4796.6万件，销售金额达到375.9亿元人民币，购物人数达到1153.5万人次。 是的，据介绍呢，下一步海南岛的离岛免税政策将根据海南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定位再次进行调整。 你看 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啊。 是的，是的。 海关部门表示，将继续加大研究创新的力度，优化监管的模式，提供更加便捷的购物监管服务。 嗯， 那个消费人群，营业额相信会再发新高。 哎，好的， 是不是？ 好。 哎，又来一个厉害的， 又来一个厉害的哈、依然是我国的这个艺术哈、 艺术， 就是中国漆画展在波兰华沙开幕了。 漆画展， 对，是油漆的那个漆。 对，具体怎么我们看看啊，有没有味儿啊？ 啊，有没有味儿？ 回到这个古今当中哈，中国漆画展21号在波兰的华沙开幕，活动是旨在以人文交流为纽带，让波兰当地的民众更多了解中国的艺术，促进中波文化的交流。 是的，画展精选了中国当代老中青三代优秀漆画艺术家的40幅代表作品，作品的主题鲜明，内涵丰富，将天然漆所具有的温润、华丽、含蓄、神秘的材质特点，通过漆画本体语言的视觉审美效果呈现出来， 很艺术， 对，很艺术。参加开幕式的一些嘉宾和观众都表示说，哎呀，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中国的漆画，漆画的画材质特别，那画面的呈现方式也是和传统油画不一样的，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欣赏到这种独特的艺术。 是的，其实大家要第一次看气化的话，难免有一些不明白的时候呢，我们就发挥主观能动性，查一查气化的历史，怎么去品名品鉴。 对对对，怎么样去看这个气化、啊？ 是的，这是增加中国和波兰民众之间交流有非常好的纽带了啊。 对的， 希望大家感受，就是我们说完这气化，他肯定搜索就气化什么样，肯定会有一众朋友去搜索。 是的，是的，有什么代表作呀？哪位艺术家呀？ 是的，第五条呢，毛里求斯的事儿啊。 毛里求斯，毛里求斯， 宫保鸡丁不？毛里求斯获评了2017年海外十佳旅游目的地。 嗯，那 实至名归哈、 啊，实至名归。毛里求斯近年来因为他免签嘛，然后一下子就火起来了。对，这个我们来说一下哈，这是由携程举办的一个活动、年度中国旅行口碑榜颁奖典礼是在西安举行的，来自世界各地的800多名嘉宾以及旅游代表出席了典礼，并共同见证了2017年度旅行口碑榜的线下颁奖。其中毛里求斯就上榜了2017海外十佳旅游目的地以及十佳海岛游目的地的排名。 恭喜毛里求斯， 恭喜毛里求斯啊！其实像孤独星球呢，在公布2018旅行目的地榜单的时候呢，曾经评价毛里求斯是 这样的， 如蓝宝石般深邃的海洋，沙滩度假村极尽奢华，不管是珊瑚礁潜水、海洋皮划艇，还是这个蟹湖游船，都能让你玩转大海，种种风情与旅游宣传手册上的描绘并无二致啊。 最后一句我觉得他们应该删去这句话，再就是比如说升华一下那种感觉。 对对对， 就是你 这旅游手册你 就是他那意思，就是我们介绍的跟你看到的是一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 是不一样包退吗？不一样包退吗？ 对对，不能退票啊， 不能退票。 这个非洲东部的岛国为印度洋的西南方，距马达加斯加大概是800公里，与非洲大陆相距2200公里。这个毛里求斯啊，四周被珊瑚礁环绕着，色彩斑斓的热带海洋生物设立的成员，在陆地上呢，沿海是狭窄的平原，中部是高原山地，景色颇为壮观。毛里求斯是世界上空气质量最好的国家之一，在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全世界空气质量排名中名列第二位。 哇哦，太棒了！ 大口呼吸吧， 真的是深吸一口气。 对，哎呀， 大嚎一声， 大嚎一声是吧？你想一想，无敌的海景啊，非洲丛林、野生动物、极限运动、人文美食，来到这儿，便知什么是天堂的原香捞。 是的，就是你想体验的，这里都有。 哎呀，就是刚从海边回来，是带着海洋的这种风啊，还有这种。 还有海鲜的香气， 还有这个戒指没有被晒的白色的圈圈。 哇，这也是爱情的见证呢，证明你经常戴着婚戒。 是 其实是拿不下来了吧。 这个骨头有点长粗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说到这里啊。马上有请我们的今天的好朋友哈，二位美女隆重登场， 再次欢迎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是谁？神秘大来宾。 Tell you all things that I lied about. I got ways to make you mad. Just laughing at the girl sitting on your lap. I got ways to make you sing my songs and ones I ain't written yet. I got parts you've never seen. I've got moves I've never used. I got. 这歌确实很好听哈， 很好听。 但是我们要多听听嘉宾的介绍哈。 是的。 就试着再过几年之后，咱俩整一个这样的放音乐又旅行的节目哈，这样挺好的哈。 哎，我觉得这个挺不错的哈， 是不是？ 如果要是再加上视频的素材，那不就更好了吗？ 锁定调频了，已经。好的，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首先，你介绍你的这个左边这位， 我左边这位 帽衫这位漂亮的女生，好不好？ 是的，这就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明晨出发的资深领队李莹。 欢迎， 好，谢谢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莹。 李莹 是的， 李莹现在最近正带着很多的朋友在北京的周边来回的玩。 我觉得李莹特别的有活力，你知道吗？ 对， 就是经常她是穿梭于北美与北京周边， 跨度有点大， 真的真的是。 北京漂亮嘛，对不对？ 对呀、啊、对呀、啊， 确实是。 另外一位，我们的 新朋友啊，第一次呢，第二次就很熟悉了。来自魁北克省的旅游局的代表，颜值睿智的担当，我们的傅越，欢迎、哦。 欢迎傅越， 大家好，我是傅越。 你看他节奏好不好？ 他节奏真的非常好，而且我很喜欢他的声音和状态。 是的，是的。留过学没有？留学经验啊？有没有？ 没有， 没有的。嗯，专业是学的旅行吗？ 对，旅游管理。 你看看， 哇、哦，真的好棒呢。 话筒关了吧。 对， 今天我们说加拿大，加拿大很大的一个国家哈，枫叶之国、嗯、魁北克省很大。刚刚在之前的节目介绍当中，我们的傅越哈 月、嗯、 介绍了六大主题，针对中国的朋友真的是完全贴合。也是你觉得他们这个制定是不是很走心的？ 特别好、 哦、 就是因为每年这个旅游局他都会根据这个季节啊，包括一些当地的一些文化特点，推出很多适合我们的旅行活动。 对、 哦、对、 嗯、 对，他刚才说的那几点都是因为我去过魁北克省大概三次了吧， 三回、啊、 对对对，我特别喜欢那个魁北克城，包括蒙特利尔。 嗯，他说这两个在我们的行程当中是不是经常会去光顾两个地方啊，傅越？ 嗯，对的，没错，这两个是我们最重要的门户城市、啊、也是、嗯、对，不管是你去我们的这任何体验类型吧，都会经过这两个地方的、 嗯、 特别关键、 嗯、 是的，蒙特利尔、 嗯、 对，你想绕也绕不开。这是第几大城市来着？我给忘了。 我们今天是以自驾为主线哈，在加拿大开车，比如说中国的朋友道道和像我这样的普通的驾驶员朋友们、 嗯、驾驶习惯一样吗？ 一样吗？什么证件什么的？ 完全一样。 嗯， 对， 那证件呢？ 对，证件你只需要在中国做一个公证就可以。 哦，简单方便。 对对对，而且现在很多那个租车公司它都配套出了很多的驾照翻译。对、 嗯、 所以直接用那个驾照翻译，你只要上传，然后它就会出现那个翻译键，然后 对应就很， 对对对，就直接到你的租车公司拿着驾照原件还有翻译件、 哎、 就可以租车， 好方便啊。 现在真的是大家真的是有心情有时间， 对， 有足够的物质储备就可以去全世界玩了。 而且加拿大大呀、嗯、 对呀、 嗯、对呀、 嗯、 这个面积是全世界排名第二，对吧？ 是、 嗯、 的， 对，我觉得自驾是体验加拿大最好的一个方式， 真的是地广人稀。 对，因为它跟别的国家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 怎么呢？你去了三次的感受是什么样 的？对，怎么不一样呢？ 东部我去了三次、 哦、 西部我还去过呢。 哎呦， 对，我去过很多加拿大的这些地方，就是感觉就是拿美国来说吧、 嗯、 就是你美国的时候可能开了很多高速啊，包括有一些那个就怎么说，它没有太多的省道在美国， 嗯， 然后所以基本上、 嗯哦、省道， 对，所以在美国体验，它虽然是车轮上的国家，对，美国体验更多的可能就是驾驶的那个快感、 哦、 驾驶那个 乐趣。我想下高速下不去，没有省道，只有高速。 也有，但而且城市会有一些拥堵啊，这些都会有、 嗯、 但是加拿大不一样。我觉得加拿大就是每一个省，然后因为它每一个省它的地貌啊，包括这些就是文化它就不一样。 不一样， 比如说魁北克省、 嗯、 它就是法语的这种 法语区， 对，法语区、 哎、 所以它就整个城市的文化也不一样，而且走的每一条路它的风景也不一样。 太好了， 对，像我们在加西可能主要推的就是以落基山脉为主的、 哦、 因为落基山脉是北美就贯穿美国和加拿大的这么一条山嘛。 一提到落基山脉就想着西洋西亚开车的感觉，落基山脉啊， 对， 老想那个画面。 落基山脉是必去的地方、 嗯、 在艾伯塔省、 嗯、 对、 嗯、 然后我们主要就会选择它那个93号公路。 93号的、 啊、对， 有96号油吗？93 97 没有， 93号公路啊， 这93号公路有名在哪儿？它是冰原大道。 冰原大道， 对，你在加拿大能看到冰川的地方。 季节性是秋天、冬天还是 都可以？ 都可以。 冬天，但是很少有人往那边走了， 哦、 因为在加拿大整个冬天还 那走在路上可以是天空之镜吗？然后直接底下是冰吗？ 它是冰川。 哦，冰 川，对，它会有冰河往下延伸的那种感觉。 嗯、 对，它是冰原大道，因为整个挨着。背靠落基山嘛， 是， 然后它而且贯穿了比较著名的几个国家公园，班夫， 然后班夫， 还有贾斯伯， 贾斯伯， 对对对， 哇，这个好棒啊！ 这个就这一趟，基本我们那家就够用了，真的，是不是？ 对，一定要在那儿享受，真的，包括你就住在路易斯湖边上， 哎、 是吧？然后早上能看日出，晚上能看日落。 这个是在加拿大西部， 在加拿大西 部， 那也就是在这个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大省吗？魁北克区吗？ 没有， 没有， 魁北克省在东边 啊，在东边， 对， 东边交。给我们的傅越， 对，东边交给他， 来， 我先给大家说说别的地方。 东边 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哎呀， 啊、是，哎呀，行了，周团，你就不要再占用时间了。 去看那个电视剧吧啊！ 来，傅月来给我们说说东边。 对对对，东边的感觉、嗯、啊。 好嘞，好嘞。嗯，首先就是加拿大，大家的国旗就能看出它是一个枫叶之国。 是 嗯，那么这样说呢，就是首先枫叶它是产枫糖的，枫糖浆，这个大家我以这个为一个引子给大家介绍一下魁北克省。首先，全世界80%的枫糖都是产自加拿大这个枫叶国的，而加拿大80%的枫糖都来自魁北克省。 哇，枫糖大省， 好骄傲。 整个魁北克省或者说是整个东部的这两个省份吧，我们一共是有100多种枫树的品种。然后从我们省左边的这个安大略省一直延伸到魁北克省，是著名的枫叶大道。这个也是枫叶国这个枫叶道一定来体验的自驾线路啊， 美爆了。 对对对， 真的是美爆、啊、 像西边可能是这个冰川河流，然后还有这种自然的落基山脉、 嗯、 那东边更集中的就是跟枫树有关、跟树林丛林有关的一切 的 旅行。 哦， 对对，那包括就是在魁北克省，沿着赢了这个话题说、除了这个枫叶主题的自驾之外呢，因为魁北克省刚刚我有提到它的这个自然的地理条件非常的多样，所以说如果您要是在这个峡湾海滨地区走的话，比如说您可以沿着泰道沙克，大概是有1000多公里长的这个观鲸之路。 哎呦，泰道沙克 这一条路是它为什么泰道沙克这么有名呢？因为首先这是魁北克省乃至整个北美地区最著名的观鲸点之一。 我想插一句，就观鲸是开着车可以看他们，是游船去看他们。 哎，这就是为什么它著名，因为它特别包容性很强。首先，一般的观鲸您可能是坐着游轮或者开着小皮艇，那个独木舟可以看到。 坐小木舟。 独木舟。 哎，这个风浪太大了。 对，娘娘啊，这个风浪太大了。是有什么东西过来了？ 对，它是海上的方式呢。 对，但是这个独木舟是非常受这个摄影家喜欢的一种方式，因为您看到所有的这种，所有这种能看到鲸鱼甩尾的画面，都是做到这个，因为它没有发动机的噪音。 对， 当然 惊扰了 他们。对，当然游客安全的还会有这个能乘坐100多人的这种轮的方式。 对对。 但是它之所以著名，是因为泰道沙克它观鲸的地理位置之优越，您只要在岸边就可以看到鲸鱼，而且它是这条1000多公里长的观鲸之路是十分适合自驾的。 你看看 这条路的旁边，一边可能是它的峡湾的风貌，另外一边就是整体 鱼尾纹。 整体的我们这个海滨地区，对，整个魁北克省这一条路一共是有世界上13种鲸鱼，其中最著名的还有世界上最大的蓝鲸。 厉害了、 哇，厉害了。 对，这些都是您开车这一路上能够看到的所有的。 也就是我这么想，那边是冰川，我把左窗摇下来一看，就有可能看到尾巴和他们喷水的场景，是吗？ 啊，这边没有冰川，魁北克省这边没有冰川。 这边没有冰川。 摇下窗就可以看见了。 对啊，我这一回头，哎，一个鲸鱼。 对对对对对。 哎，不用雨刷了，不用 了。而且它是1000多公里长嘛，对，所以您错过了这个还有那个。 哦， 对对， 太棒了，简直。那在这 东西交相辉映、 对，这几乎是在这条路上可以达到100%那个 观察率，都可以看到，对不对？ 都可以看到。 嗯，100%不敢说，但99%还是有的。 多了。你看多么保守，多么严谨的数据。 这个包统计， 包统计。 时间的关系，我们稍微停留哈。再一看，一边是东边，东边有那样的资源，西边有那样的风景， 是的， 我觉得这两个都太适合自驾。 我觉得加拿大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个国家。 对，我想在一个日落大道，全是枫叶，100多种枫树的这样一个陪伴当中，怀头就是各种鲸鱼的尾巴。 对，还有喷的玻璃水。 一会儿回来啊。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4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107.3 AM 1026。

间来到了12:02的50秒钟，欢迎各位，一定是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再次欢迎各位陪伴我们的节目成长了这么些年啊！ 是的，谢谢各位。 是，这里是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加拿大幅员辽阔，全世界第二大、啊，枫叶之国的美誉不是浪得虚名的。 当然了， 刚刚我们听到了我们的副月介绍啊，加拿大这个所谓东部的一些场景的时候，100多种枫叶的种类，但是在金秋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样一种状态呢？副月，金秋的时候在加拿大自驾的时候， 我是去年10月刚刚从魁北克回来，然后是正金秋， 哇，那太爽了！ 我们整个团友，包括我们所有人的感觉都是小学学课本，可能文章里都会提到"层林尽染"这个词。就因为我是北京的哈，我就从来没有太感受过这种氛围。然后因为你可能要去到很远的这种国家公园或什么的，但是在魁北克这我们那10天的行程，天天都是层林尽染的，就是你这个车开在路上，两边真的是你要是仔细的数，我觉得没有100也有几十种的颜色，就是红色、橙色，然后这种浅红色，然后黄色、浅绿色、深绿色，然后棕红色等等等等。 心情好不好？ 对， 哎呀，你就是真的，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场景，它就跟油画一样。 是的， 对， 是的， 它就是一幅油画。所以说秋天的壮美，如果你要是到一个有树、有层林尽染这样效果的地方，那简直随便一拍就是大片。 还没有花费。 对，还没有花费，主要是没有花费。对，主要是没有花费。 大家想一下这个几十种颜色汇焦的这个场景哈。 是。 我们收到一条信息， 哎，我们来播报一下。 播报一下，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任大赛初赛已经圆满的上周结束了。600余名来自全球的华语播音主持人参加了比赛，都是人才哈。 都是人才。 为广播梦想是激烈而战哈。而且北京电台各专业广播的负责人及知名的主持人坐镇评委席，全面考察选手专业的素养与潜力了。 是的，初赛晋级的名单将于4月底揭晓，并于5月举行复赛。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活动的详情。特别感谢北京舒理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及就是不一样的英皇电影城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谢谢各位， 谢谢、哎、谢谢。 我们想象了几十种颜色，忽然觉得如果是我们的全球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举行的话， 那谁还那个、 学同那些选手们是不是就会超常的发挥的那种啊？ 我觉得气很好呀、 对，来即兴发挥一下，让你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做一档旅游节目。 哎，好， 好， 哎， 下一位， 下一位， 词穷了。 有时候在美丽的大川大河面前，我们就 是真的就是 会词穷的感觉。 对，因为你实在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汇去形容它。 对对对，反正就是层林尽染就对了。哎，这个词儿真的是无敌的好用， 很准确。 对，反正就是我看完那个风景之后，我满脑子只有这一个词出现， 是层林尽染。 我想了几十年前我上小学的时候，这个画面。这个词注意到什么意思？ 感受感受啊！你如果看到枫叶，你刚刚正十月哈、啊，那比如说我们要去的话，哪个月份能看到各种都开？就是10月份左右吗？ 首先这个黄金的赏枫季哈、啊，一定是每年的9月底到10月中旬或者到10月底。9月底的时候，因为加拿大的这个空，尤其是加东地区的气温哈，它有一个骤降的过程，所以说这个枫树它为什么会突然变色呢？就是我是不是讲的有点细？大家感兴趣？ 可以可以， 感兴趣我就想听他们枫树化， 因为我对这个自然特别感兴趣。 好好，我也喜欢。 就是因为它为什么会变红呢？就是你看北京其实也有枫树的，是吧？ 是啊， 就是。它变红是因为它的气温骤降，那这个树干呢，为了保持住它干树干体内的这个养分，所以会所有跟这个树叶的连接处的地方会迅速的关掉它的输送养分的渠道，所以这个时候树叶就会迅速的，因为没有养分，就会变成了它这个没有养分之后的颜色。 好美的形容啊！ 对，那这个像这个产枫糖的糖枫树，那可能就会是橘黄色的，如果说像这种红枫树，那就会变成了纯红色、通红色的。对，所以会有这 种。原来是这样。 了解了解了， 一下断粮了，你知道 吗？把那个闸口给关住了。 对对对对，养我的 关 了吧？ 对，憋的。九月底开始，它就会迅速的进入这个枫叶变色期。 泛了红气。 对，泛红期。然后一直到当然九月底到10月底之间这一个月 哈，你都会看到，因为一百多种枫树呢吧，很多种颜色，它会逐渐的变成黄色呀、橙色呀、红色呀，所以说一直都是比较美的。然后可能是九月底到十月初期的时候吧，是最美的时候，因为所有树基本都到一个节点，到了一个最好看的一个颜值爆发期哈。 哇！ 然后等到了这个快十月底的时候呢，您可以看到所有一百多种树都变好颜色了。那有些树可能是开始那个 落叶， 变 落叶了。 对对对，所以这个时候你想体验采落叶的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美的。 哇，采落叶一地金黄， 对，而且是非常厚，然后采下去就是非常松软，然后又咯吱咯吱声音的这种。 对对对， 我问一个问题啊， 你问你问， 作为一个老者啊， 还老者， 生活经验一点丰富。然后我问一下，就是那个落叶嘛，大豆嘛，那个复月呀，当然会有人清扫，还是就可以保留呢啊？ 这个问题就是整个就是魁北克省哈，就是如果您是走在这个有人烟的这种有正常公路的地方的话，它的公路都是会保持清洁的，就是但是这个公路两旁只要是枫叶大道两旁都是森林呀，这种地貌 就不去，就自然， 对，它都会自然保留。对， 哇，好棒啊！对呀，就是把中间那个道给你扫出来点，然后 它会保路公路，保证公路安全。对， 这个枫叶的标识确实是符合加拿大国旗的颜色啊。 对呀， 大家了解了啊。莹儿有没有补充？刚刚我们在这个复月的聊天过程当中， 他说这个季节确实很重要， 很重要， 你知道吗？因为我就是在他前一礼拜去的， 就没看着是吗？ 就是我在结束的时候看见了 啊， 在行程结束的时候，对，因为你想我们因为要推行程嘛， 没错 对吧？ 没错， 所以就很多要配合中国人的假期，所以国庆节的时候是很多人都会选择的一个 有长假， 对对对，一定都会去的。我们还是9月25号，我记得特别清楚， 是的， 等于只在，而且去年确实是跟那个这个天气啊不太好，所以就正好我们是回来的时候 看到了， 才赶上，就是从魁北克城回到蒙特利尔，因为我记得特清楚，要走20号公路嘛， 20号公路 ， 那么多号呢，在加拿大， 对，好多号， 好多号， 好多号 呢，然后它是这样，它就是那个双向单车道。我想想啊，对，应该是双向单车道。然后呢，它那路上没有太多的服务区。 双向单车道。 对，它没有太多的服务区，但是呢，就两边也是他说形容的那种森林的那种感觉。然后呢，我们当时就停了一个那个服务区，就在服务区里，就整个树的颜色就已经特别美了 啊！ 对。 对， 就是隔离带， 就特别好， 就是荒野服务区，你知道，你往那儿一停车， 就自然嘛。 对，真的是置身在大自然当中。 还有小松鼠， 还有小松鼠呢， 必须得有，加拿大太多了，我觉得 是吗？ 哪里哪都有， 他们会怕人吗？ 好像 挺有经验的，就是我上次就是想拿手机拍他，然后他知道就是躲我手机， 啊， 特别有经验。 那个拍照要加两个松子了啊。 交换， 大自然就是非常的青睐加拿大，给他们很多的自然的资源哈。其实作为中国的游客去呢，一方面比如说自驾的体验，吃好住好玩好也是我们的需求最重要的哈。 是， 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之前，我们的莹儿老说在加拿大吃的特别好，到底多好？因为李莹儿也是一个非常喜欢吃、热爱生活的朋友，你说好，那就真的好了。 好，那么吃的是什么呢？ 对呀，到底有什么呀？ 我跟你说，这个我到现在我都始终记得， 念念不忘。 对，我特别喜欢吃蒙特利尔那个熏肉餐。 熏肉餐， 熏的是什么肉啊？ 它是牛 肉， 它牛肉特别薄、特别嫩的那种牛肉。然后呢，我们它是可以吃加成三明治吃，然后也可以做成炒饭。 哎呀， 哇塞！你知道在那个蒙特利尔人的那个饭量，我觉得那个盘子都特别大， 是巨大的， 特别大一个盘，然后我是特别能吃炒饭的那种， 深不深那盘？ 深， 深 盘，很深的那种， 大深 巨型的碗。 对，我记着我好像吃了大部分都吃了，反正是，因为我饭量其实不大，但我特别喜欢吃那个 好吃 炒饭啊，熏肉炒饭， 还有熏肉三明治， 啊， 可以尝一下。一般那个我们要一份的话，都几个人分着吃的。 哦，你是一个人完成的。 一个人完成大步， 他是一个人完成了分配的任务 啊！对对对对对，啊， 在那个加拿大，比如说东边、西边魁北克这边的消费的这个物价高不高啊？富裕啊，你觉得？ 我觉得属于正常水平吧。 啊，跟北京的消费比呢？ 给看您吃啥。 哦， 如果要吃我们当地特色的，比如说像刚刚莹儿提的这个熏肉三明治，或者说还有我们特色的这个百吉饼，然后还有 百吉饼， 对对对，还有这个 歌手罗百吉， 罗百吉太老了吧？对啊， 白吉饼，哦， 对， 哦， 白吉饼就是它还有一个就是贝果，它也叫贝果， 哦，贝果，贝果， 对对对，就是像美国美国东部地区可能也常吃，但这个魁北克地方，因为它的这个水呀、面呀，还有这技术这个的区别吧，它做出来就口感更紧实，北京话说就筋道， 筋道。 哦，那贝果是不是 有咬劲 儿，特别瓷实那个东西？ 也不是，就是你咬下去是很好咬，只不过嚼起来会有嚼劲儿。 哦， 嗯，然后包括还有这个肉汁奶酪薯条啊等等一些 这 种特色餐， 这 都是价格很公道的。 嗯，肉汁奶酪薯条， 我跟你说，吃完了长十斤肉的那种感觉， 我知道。但是这个是真好吃， 啊， 真的 好，就是我也是十分爱吃的一个人哈。我给大家用我的角度描述一下这个肉汁奶酪薯条哈。 好， 就是首先这个魁北克它冬季哈就有点冷，然后呢。当地人呢，就是他为了御寒，而且当地人他又是这种法式风情，很享受生活，又不想影响正常生活哈，他就需要吃点御寒的食物。然后这个呢，是首先这是加拿大的这个国家级美食之一，是魁北克发明的。就是他怎么发明出来的呢？就是有一天，这个他这当地人他想吃这个薯条，然后哎，刚好赶上手边可能有奶酪，就是淋上了铺上了厚厚一层的这个奶酪碎，铺上之后呢，哎，手边呢还有这个 肉酱， 熬的浓浓的肉汤。 怎么这么巧呢？ 这是我想象的哈。但是这的确 怎么这么巧呢？ 好问题， 好问题，好问题。 肉酱呢？ 对，肉就现在这个薯条已经是炸的，确实有点像这个汉堡王那种厚 厚 的、 大 的薯条， 哦， 然后铺上厚厚的这个奶酪之后，淋上满满的这个肉汁。 哎， 大家可以想象，肉汁它就是咸咸的肉香味的肉汁淋在这个奶酪上，奶酪不是开始化吗？那这个时候呢？这个薯条上半部分就浸上了这个肉汁， 就 还有这个奶酪，有点软，但底下没浸上的又是脆脆的这个口感，就是整体你拿手拿起这个薯条吃，蘸一点肉汁，蘸一点奶酪，它的味道就是十分融合，特别协调。 太棒了， 对， 我最喜欢吃这种，你想它能又是油炸的，又是肉，它能不香吗？还有奶酪， 对，冬天吃这很御寒呀， 对，这得多少热量？ 哇的，这个美味， 对， 这不就是加了这个冰淇淋的摩卡吗？ 反正差不多就是那种。 好棒， 你想象一下，因为我们当时在魁北克老城里面， 啊， 还有老城， 对，在老城里面就买那个吃的，就是大家可以边走啊，一边吃 啊， 我 在手心里 可好了， 嗯， 你想象一下吧，香啊， 太香了。哎，我在想哈，就是魁北克省，因为它是法语区嘛，那是不是它的很多建筑啊，包括人们的生活方式，都是跟 法 国很像呢？ 魁北克我们官方上有一个称号，大家可能听起来比较拗口哈，但这就是还要说一下，就是北美地区新法兰西文化的摇篮。 哦， 这我 北美 通俗一点说哈， 对，就是北美地区的法国风情。 对， 就是因为魁北克是1608年法国的这个探险家小香普兰，然后他来到这里开把这儿就是带来了城市的文明，所以这儿已经是有400多年的法式文化的历史。所以说呢，在这儿首先就是尤其是魁北克城，就是我们的省会城市魁北克城，还有蒙特利尔，我们最大的城市蒙特利尔，都可以吃到几百年前这种最传统的法餐。 哎呀， 然后呢， 几个小时啊， 几个小时 从那个魁北克城到蒙特利尔是吗？ 不是吃饭，那个 吃饭 时间嘛，因为就有人觉得一趟一趟 是吧？ 对对对， 三个 正常法餐的这种道士的 很长 节奏吧？ 哦，那 可以，我觉得 两三个小时。 您也可以选一些比较简单，三道士啊，或者怎么着的。 我吃过三道士， 大概怎么样？ 在那个魁北克那个魁北克城的红房子， 红房子 那个餐厅可有名了， 真的好吃。 不是，因为你到那儿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住在城边上的一个，反正也是不错的一个酒店啊，然后我们是走进老城，然后第一眼看见的就是这个红房子，特别红啊，就跟这个 这是色一样，特别红。 它是通体都是红的吗？还是只是红 顶？ 屋顶 红的，特别就感觉特别好，你知道吧？然后我们进去吃的那个法餐，大概没吃多长时间，反正三道士吧，就是一个前菜， 是， 然后汤， 一个主菜， 对对对，一主菜， 主菜 可以的， 可以了，可以了， 对，还不错。然后大概一个多小时， 挺好，挺好，挺好， 还行还行。 得有段法餐的经历哈。 对你都到了这个法语区了， 必须得体验一下。 是， 而且在我们就是我们魁北克就是当地人的这个说法里哈，就是在魁北克你吃不到不好吃的法餐，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魁北克人就是像这个法式的法国人这种味蕾一样，他十分挑剔，就是 就是只要他开了一家法餐厅不好吃，那可能当地人吃过一回真的就不会吃第二回， 就不给他面子了， 而且口耳相传哈，这可能开一个月就开不下去了，自己自然就倒闭了、 他们那儿特别流行的对对对，我跟你说像大众点评这类的他都得是评负面的，哎，哪个是荣登排行榜最差的那个地方， 黑榜前十 对黑榜前十、 所以说可以您在魁北克省就是随便看到一个法餐厅您进去就好，不会吃到 没问题 的这种的，对、我们当地人都给您品尝过了 OK 是这样， 只要自正在营业的都是经过秋水百炼的 对， 这样倒闭可以。 而且如果要是说是营业时间长，比如说百年老店，那你是必须的。 对的。 其实我们会了解很多国家，像北美、南美、欧洲国家，有些国家晚上的这个夜生活呢，很晚就没有了。比如说商场就很早关门，很多人就在家里享受家庭的生活。在魁北克省的夜晚是什么节奏呢？傅悦啊， 就首先就是。要提到刚刚我提我们针对中国市场必推的第一大体验就是动感城市。 动感城市。 我们可是一个动感城市啊，就是它怎么体现在动感呢？首先不得不说就是它的这些国际的国内的交通枢纽都是十分方便的，你不管坐火车、汽车、飞机、轮船都没问题。然后呢你这个人来到这之后呢，我们这儿的这个我们这儿的这个是十分热爱生活、热爱节庆的一个地区人民特色。就是首先就是一个震撼的数字哈，整个魁北克省一年有1000多场户外的免费的节庆活动，然后光蒙特利尔一个地方一年就要有100多场节庆活动，就是这个节庆可能不只是像大家想象中的我们逛个庙会啊，或者说是国外有个音乐节呀、这种它也有，但是它因为当地人就是什么都热爱哈，所以我们这儿的你是艺术类的、绘画类的，然后这个体育类的、音乐类的， 香 槟 音乐节 就是各种形式的这个节庆，只要是能庆祝一下的，就是我们当地人哈都特别愿意。对，就是 就是 整个街道都布满了我们这个人民热爱艺术、热爱音乐的人民，然后就是户外搭建的这种各处搭建这种大台子，大家可以这个看演出，可以品尝美食等等等等。所以 今年西红柿大丰收，哎，来一个节庆。 首先这个就看到听到这样肯定是这个夜晚不会枯燥的哈， 是的， 而且我们当地随便的一个酒吧一个 bistro 到晚上都是可以正常营业的， 哇， 这只是基础版。那这个进阶版是什么呢？就是魁北克冬季大家都知道冬季会很冷哈、那这个冬季冷这么冷零下十几二十度的时候，我们的人民都不会闲着， 在户外 有著名的冰屋音乐节、你看都结冰了哈，我们用冰做成的这个冰屋在户外， 这是高阶 音乐节， 高级阶段， 冰做的鼓 啊，好厉害了，哎，粉碎了， 好棒啊！ 你说像冬天这么冷，晚上这么黑，我们这都一定要生生的一定要庆祝出，造出一个冰屋音乐节，可想我们这个。对，晚上 的节奏 夜生活 是 怎样 的 就是人们家里待不住你知道吗、哎呀不行我得出去， 全都是爱热闹的朋友在一起， 是social的好时机， 没错 是的、哎，那除了这些就是非常热闹的节庆活动，因为刚才这个说有人说有老城区，它这个老城和新城它是 节奏一致吗？ 对，节奏一致吗？有风格什么吗？差别大吗？ 老城区在我看来哈，它这个节奏并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它的这个文化气息还有整体的城市风貌。它之所以叫老城，就是因为它发源时间早嘛，然后建成的时间早，所以才叫老城嘛。对，然后比如说像魁北克城的这个老城区哈，它就是到今年可能就400多年的历史。那可能你在那儿逛的时候，看到不管下城区、上城区这些建筑，可能400多年前的就在旁边的石头房子呀，然后这个老式的法式建筑啊。等等等等，都是就是你逛这个 还是保持原来的样子哈， 对，都能看到的， 漂亮。 然后但那新城区呢，它之所以是新城，肯定是发展了新型的这个产业，所以说它的建筑呢也会跟现代更贴近，包括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新式的公寓啊等等等等，在新城也是都很正常都会出现的， 是的。 那老城区提到这个老城啊，魁北克城呢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的世界遗产之城，就因为它有北美地区唯一保留的一段老城墙，就像咱们中国的长城一样， 明白？ 对，所以说他对当地的这种建筑还有文化的保持都是十分在意的， 重视的。 对，包括在当地的街道上，您能够看到世界上唯一的一个绿色牌子的麦当劳， 绿牌， 绿色牌子 ，Johnny Walker， 就是因为我 绿牌的， 我们这儿的所有的这些。 老式法式建筑可能几百年前、它的顶子都是用铜含有铜元素的这种颜料刷的、 氧化了， 它老了之后会变成绿色。 对， 所以麦当劳呢当时是想来我们这儿老城区也开一个分店呀， 金拱门， 结果这个改成了一红一绿、这个不行啊，当地的政府就说了，说您可以来我们这儿开、但是我们这儿要跟我们的整体建筑风貌保持一致才可以、因为我们这是世界遗产之城、我们要保持自己整体的遗产之城的风貌、 要不你就刷成绿的吧、 所以现在大家来魁北克城、来老城区就可以看到世界上唯一的一个绿色的金拱门， 太帅了、 哇太帅了，绿色的金拱门， 对，这也是我们保持文化的一种方式、 是吧， 就这个信息播出去之后大家分 P 图 啊 ，P 图 ，P 图，对， 啪一照，绿色的，哎， 真的是，你看红色和金色，绿色和金色都是非常漂亮的， 好看，好看，有历史味道，有华贵啊、 是的， 而且在老城里面，我们经常带大家去那个方蒂娜城堡，其实它是一个，其实它是一个酒店， 酒店， 方蒂娜城堡， 对，它就在老城区里面、而它的那个装潢设施都是按照他们原来的那种，就是特别有历史沉淀、历史机运的那种感觉， 就住在城堡里吗？ 对对对，那种来装潢的， 对，包括这个酒店，像这个伊丽莎白呀、然后等等一些国家的首脑级政要都是在这里住过了，包括在这个方蒂娜，它的全称叫费尔蒙方蒂娜城堡酒店， 对， 那这个酒店因为伊丽莎白女王住完之后，她还特地保留了当时酒店房间的原貌，所有的这个布置都是跟当时保持一致，就给它命名成了这个。 哎，什么你找这 么不能 怎么的，这件事 收拾完的哈， 对， 收 拾完的 就是，但是它的家具位置就不会再变了，它的房间就叫做伊丽莎白房间， 哎呦， 这个也是对游客开放的，游客可以专门就去住这个房间 去体验啊， 订一晚多少钱，订一晚 贵 的， 对， 可贵了， 贵着呢， 是不是， 对呀，你想女王住的，那你能随便住吗， 乱就乱吧， 乱了 看看就可以了， 这个可以参观是吗？ 可以，游客参观的话，这个可能不太行，因为还要保护这个住客的隐私。 明白。 但是您要是住客的话，还是可以正常的来这个酒店里边尝一尝早餐呀、看一看风景啊等等的。 试想一下，我们在这个伊丽莎白住过的酒店的阳台，优秀阳台哈，我不知道有没有 放上 老牌爵士当地的歌手的歌曲，拿了一杯加拿大法式的红酒。 对，我觉得这个 五秒钟。 I see fingered waves。 很有感觉哈，而且这个一定是在夜晚的时候，对，就是夜晚，我觉得在这种酒店啊，或者说老师， 你醒醒， 哎，你清醒一下，哎，起来了，起来了， 就人会非常的迷醉于这个环境当中， 而且在夜晚，就是华灯初上的时候啊，这个酒店的阳台看出去就是我们魁北克老城旁边的圣劳伦斯河， 哇， 这个刚刚我们放的，也许你们听不到哈，圣劳伦斯河夜晚的这个景色啊，听。 People who meetIn this romantic setting, are so hip. 听到 romantic city 的吗？浪漫的城市， 真的是浪漫的城市。就是当一个城市的灯光亮起来的时候，它的夜晚就是会给人一种很沉静的感觉。你配上这样的音乐，然后再配上一杯红酒，哇，整一天的这个疲乏也 没有了， 或者说愁事都烟消云散。 然后拿出我们的 schedule， 3:30色教，明天。应该也挺好的，那也不累的话。 手一抖，哎呀，我的酒散了。 加拿大非常的漂亮，也美丽，而且它大的地方很多。 对， 我们呢有机会呢，这时间有限，我们还有一分钟结束了。二位还有什么补充吗？ 反正 赢。 对，然后我觉得大家就找合适的季节，一定要去到不同的省份去感受它的这个文化呀、自然风光呀什么的，确实都很好， 都得一一品鉴。 我觉得就是加拿大真的是一般，我们都是去逛它的大山大河、自然的那种风光，但是今天说的魁北克省真的是有那种法式的对小资情调。 加拿大一共10个省、3个地区， 哦， 对， 都不一样， 包括你往北边就往北极走，走育空地区，那感觉更不一样。对对， 是的， 对，以后有机会再介绍。 哎，对，说说育空其实挺好 的。对，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听完我们的傅月和莹儿的分享之后，大家对加拿大东西两个地方有非常有好的印象哈。 下次再说南北。 对对对，东西是不是啊？贾廷僧嘛，对吧？ 对对。 谢谢傅月，谢谢莹儿， 谢谢二位， 谢谢。 接下来节目叫职场帮帮团，明天见喽， 拜拜。